追寻智慧的思绪，感受悠远的情怀，家常读书时刻。 第八十三节，生存论时间性上的此在的分析与基础存在论上的一般存在意义问题。前面主项考察的任务是从此在的根据处出发，从生存论存在论上着眼于本真生存活动与非本真生存活动的可能性，来阐释实际此在的原始整体。时间性公开自己为这一根据，从而为操心的存在意义。因此在剖析时间性之前，对此在进行的准备性生存论分析工作所端出来的东西，现在被回收到此在的存在整体性的原始结构之中了。借助原始时间的液晶分析的诸种道师可能性，早先只曾加以展示的结论得到了论证。不过此在的存在建构的提出仍只是一条道路，目标是解答一般存在问题，而对生存的专题分析工作恰又需要事先已澄清了一般存在观念的关照。这样我们更是应当把导论中道出的那个命题确定为一切哲学探索的准则了。哲学是普遍的现象学存在论，它是从此在的诠释学出发，而此在的诠释学作为生存的分析工作，则把一切哲学发问的主导线索的端点固定在这种发问所从之出且向之归的地方上了。诚然，不可把这一命题当作教条，而要当作那个仍然遮蔽着的原则问题的表述。存在论可以从存在论上加以论证吗？或存在论为此还需要一种存在者层次上的基础吗？若是，则必须由何种存在者承担这种奠定的基础。生存着的此在的存在与非此在式的存在者的存在，例如现成性的区别之类近，可以明晰的现象出来。这却只是存在论问题讨论出的出发点，而不是哲学可借以安然高枕的东西。人们早知道古代存在论用物的概念进行研究，而其危险在于使意识物化。然而物化意味着什么？它源自何处？为什么存在首先从现成事物，倒不是从上手事物得到理解？上手事物不是还更近一些吗？为什么这种物化一再取得统治？意识的存在是怎样正面构造起来的，从而物化始终对它不合适？要原始的铺开存在论问题的讨论，意识与物的区别究竟够不够？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在不在我们的道路上？如果追问一般存在意义的问题还未提出或还未澄清，那么哪怕只尝试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是否可能呢？研究一般存在观念的源头与可能性，借助形式逻辑的抽象是不行的，亦即不能没有给予提问与回答的可靠视野，须得寻找一条道路并走上这条道路去照明存在论的基础问题。这条路是不是唯一的路，乃至是不是正确的路，那要待走上之后才能断定。涉及存在阐释的争论不可能得到疏解，因为它还根本没有点燃。归根到底，这一争论不可能自生自长，倒是要开启这场争论就已需要某种装备。前面的探索正朝向这一目标行进着，它行到何处了？像存在这样的东西是在存在之领会中展开的，而领会之为领会属于生存着的此在。存在的先行展开，即使还不是在概念上的展开，使得此在能够作为生存在世的存在，对存在者有所作为。这里既包括室内照面的存在者，也包括它本身这种生存着的存在者。对存在有所开展的领会，对此在来说究竟是如何可能的？回到领会着存在的此在的原始存在建构，是否能为这一问题赢得答案？此在整体性的生存论存在论建构根据于时间性，因此 必定是战术的时间性本身的一种原始方式，使对一般存在的战术的筹划成为可能。如何对时间性的这一道实样式加以阐释？从原始时间到存在的意义有路可循吗？时间本身是否公开自己，即为存在的视野？ 家常读书制作，感谢您的收听。